今日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3章1至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血。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我哋今日好高兴有梁永士牧师在我当中为我哋证道。今日嘅题目系个人或群体，放弃或坚持。 冇谂住要讲嘢嘅，即系冇谂住要讲以下呢段嘢。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因为其实原来唔系净系我去讲道，其实喺过程当中我都受着祝福。因为头先唱嗰啲歌咧，我系未听过嘅。咁特别系哭有时，笑有时，我其实今晚喊咗好多。咁点解咧？咁样，头先我系负责咗一个嘅安息礼，但呢个安息礼系我即系。好耐，即系我负责唔少安息礼，但系今晚系好伤，因为点解咧？系一个我凑大嘅会友，咁咧就翻咗我教会都成20几年啦。佢读中四嘅时候，我带咗去信耶稣，咁啊到佢即系出嚟做嘢啊，结婚啊，有2个细蚊仔，但系喺22号晚咧，佢系瞓瞓下觉离开咗世界，咁啊42岁，咁就今晚同佢负责。佢嘅安息禮，我聽朝仲要負責佢嘅火葬禮，聽日我有3个喪禮要負責。咁啊，但係呢個係我好傷嘅。咁仲有就係好特別，但係呢個係冇咁傷喎。你覺得我好冇感情？今日1月10號啊嘛，2年前嘅1月10號係我爸爸離開世界嘅日子。不過我爸爸已經病咗一段時間啦，咁係突然之間離開嘅。咁啊，所以今晚都好心情嘅。嘅本来平静嘅，点不知头先嗰首歌咧，哭有时，笑有时，神亲自安慰我哋。咁但系呢一首歌就安慰咗我啊，你明我个意思啊？原来神都透过唔同嘅诗歌咧，即系安慰咗我哋。咁样散咗会咧，可唔可以将嗰首歌咧嘅歌词咧掟俾我？我想再嚟带去睇一睇。所以我哋就明白乜嘢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所以唔系就系牧师去讲道噶。即系弟兄姊妹之间嗰个分享咧，系成为我哋嘅帮助。好，今晚就会讲呢个分享同第个人或者群体。即系有阵时我哋以为咧，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啦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嘅，唔系净系我哋要承担责任呢个当然系啱啦。但系我哋都谂下，原来我哋做嘅嘢可能影响紧周遭嘅人。有阵时我见到环境恶劣，我哋会放弃；，有阵时我继续会有坚持咧咁样。我透过以西结书嚟到分享。先讲一讲个背景，就系、是、犹大国啲君王一路都好多时唔听先知嘅教导同埋责备，继续嘅嚟拜偶像离开神，结果神最尾系点样咧？容让佢哋国家被灭，但系被灭都有个过程嚟噶。巴比伦先攻入去耶路撒冷， 掳走了一些皇室成员，掳走了当时的皇帝，还有捉了一些人来做人质。而以西结本身是祭司来的，但是他都被掳去到巴比伦这个外邦之地。你想想，他去到巴比伦外邦之地是没有机会去侍奉的，因为没有圣殿给他们，但是去参与侍奉嘛。但是神呼召他做先知。当神呼召做先知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他说到，他说人子啊，我要立你作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来带去警戒他们。守望者。那的时候，如果你留意到后来以西结先知呢就来带去宣告神的说话。开头是审判的，一路都是审判。讲到你怎样来带去犯错。好了，讲到去审判之后呢，但是就是由第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呢，就讲到是啊，列国会来带去欺负你们。但是他们都会被审判，因为他们过分的来带去欺压你们。包括亚扪、摩押、以东、非利士、推罗、巴比伦和埃及。这个就是第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好了，留意我这段了。就三十三章开始到结尾呢，就是一个复兴的信息。神话会继续的来带去仍然照顾你们，祝福你们。但是这个复兴的信息宣讲之前呢，神再一次提以西结，你要做守望者。所以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第七节说到，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留意到他刚刚被呼召的时候，第三章提醒他他要做守望者。好了，讲个复兴的信息，再跟他讲第三十三章，你是要做守望者。今天我们的身份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盐是光，大家都很熟悉这些身份。但我们忘记了一个身份，就是原来你和我都是守望者。我们要守望我们的家人，特别我刚前两天灵修的时候看约伯记，就看到约伯怎样为自己的仔女祈祷，因为他怕仔女有犯错。我们要守望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守望教会，有哪些弟兄姊妹咦似乎有软弱，我要关心他。我们更加要守望这个的社会。所以你记住，就是原来我们是要守望不同的人，但不得不承认守望一些的基督徒是困难的。你想一个人去信仰放弃了，要叫他再回转难很多的。叫一个未信耶稣的人信耶稣是容易过叫一个已离弃了教会离弃了神的人来回转呢，即是这个就困难一点，但我们仍然要去做。好了，我们先看看守望者有什么责任。那原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三十三章第二到第六节呢，是一种类似法律的文件那样，就是你有什么责任你要来带去承担，但却是充满了一种柔和关心的语气。那这里很清楚讲什么呢？守望者的责任就很简单，就是他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外敌入侵。如果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他就要吹号吹角，呜这样，那么等城里面的人呢来带去听到。那所以原来守望者的责任就是什么呢？就是注视去留意周遭的情景，同埋发出这个的警戒。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好了，咁但是子民那个责任是什么呢？原来子民的责任呢，就是要去聆听，同埋要去回应。咁但是应该我们会再探讨，原来作为一个守望者去工作的果效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啫。未必能够做得好好，他怎样努力都好，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为什么呢？这样他见到外敌入侵，他只可以吹号吹角，他不能够阻止那些敌人入侵的，他不能够跳下来我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不得的。第二就是他吹号吹角，但是他不能够迫使子民听他那个的号声角声而作出回应的。 記唔記得我哋廣東話有句説話點講啊？費事聽到啲死人笛啊咁樣。喂，咁佢吹號吹角咧，啲人可以係聽嘅。咁所以即係話佢嗰個嘅果效係好有限嘅。好啦，嗱，我哋不如探討下作為守望者佢嗰個嘅困難喺邊一度，好冇？第一點，守望者咧，佢工作係孤單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北京，咁樣咧，北京咪有長城嘅，不上長城非好漢啊嘛。我哋去到長城梗係影張相啊，咁樣哇，好勁啊咁樣。但係唔好忘記，原來長城唔係俾我哋嚟影相嘅。長城係一個邊界，出邊係外邊嘅國家。咁啊，多數係一啲荒蕪或者樹林嘅地方，但係佢要好留意，睇下有冇外敵入侵。中國嘅長城因為外敵入侵點啊？佢哋會放烽火啊嘛，讓城裏邊嘅人嚟到得到嗰個嘅警戒。但你留意到原來守望者咧，佢往往就係好孤單工作嘅。咁因為咧喺城喺呢啲守望樓上邊唔會有好多人，太多人就會大家掛住傾偈，就影響咗佢嘅工作啦。咁啊，有陣時有啲人中意獨處嘅。咁啊，但係咧，有陣時係好容易孤單。其實最難忍受嘅唔係孤唔孤單，因為點解咧？我中意靜嘅，咁你唔好搞我，我仲開心添。而係當眾人都認為啱，而你獨排眾議，指出係錯嘅話咧，你就俾人排斥，俾人拒絕。好簡單，舉一個嘅例，喺美國同性戀。冇問題嘅，而家係咪婚前性行為咩問題啫？我唔知道美國大麻合唔合法化，但隔離咧即係加拿大咧大麻合法化嘅喎。好啦，如果你而家走去指出，喂呢樣嘢唔啱㗎，錯喺度話你黐線嘅，你古老石山法例都俾我哋啦，係咪先？好啦，香港咧即係有嗰啲嘅，即係以前係叫皇家賽馬會啊，而家即係英皇會預準啊，但係而家咧因為賭波賭馬合法化㗎嘛。喂，一個夠年齡嘅人昂然入去嚟到買馬攬落注，喂你唔啱啊，犯罪啊，黐線，犯咩罪啊？你諗下，你咁樣去指出人嘅錯嘅時候咧，你係俾人哋嚟去恥笑。聖經都有呢啲咁嘅例證。嗱，呢一段經文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就係當時猶大王咧就約西亞就第一次上去北邊同以色列國，大家就熟悉啦，一個叫亞哈王。不如我哋聯手去打一個敵人，就係基列嘅拉末。咁咧就猶大王約西亞就話講：，你有啲神嘅仆人喎，咁可唔可以請佢哋嚟問一問，究竟今次我哋打呢場仗贏唔贏咧？咁樣400多個嘅建制派嘅先知，咁咧就異口同聲話：贏緊，神祝福你，我哋嘅王咧，即神好中意佢噶嘛，所以佢贏硬呢一場嘅仗噶啦，咁樣。咁你睇呢段經文，我哋唔讀啦。咁咧就跟住咧，約西亞就話：啊，咁都好啊，不過，我聽講你國裏邊有一個反對派喎，呢個先知我都想聽下佢講啲咩嘢，好唔好？咁啊，阿哈就同我講。唔使聽嗰個人講啊，嗰人成日講親係衰嘢嚟噶，冇好嘢講噶咁樣。咁但係約西亞都好啦，即管我想聽下啦。好，大家睇呢段經文啦。於是王就派人去召米該亞嚟。咁呢一個使者同米該亞講：嗱，喂，嗱，我哋每一個人成班人都異口同聲同王咧講吉言，講啲佢中意聽嘅説話。我哋咧就話佢一定贏緊噶啦。嗱，你而家嚇，你最好同我哋一齊。一齊嚟講呢啲咁嘅討王歡喜信咪好咯？米該亞點講啊？話我指着永生嘅耶和華起誓，耶和華要我講啲乜嘢，我就講啲乜嘢。咁結果後屘佢就同王講：你打呢場仗，你輸硬，而且你會戰死沙場添啊！哇！大家嚟時，哇！王就好嬲，即刻做啲咩嘢咧？好，我哋睇下一節啊嘛。第22章嘅第27節，王就话即刻将呢个人拉去坐监，仲有你留意啊，好唔合法地剥夺咗佢应有权利，唔俾佢食得饱，唔俾水去饮，饿下去，等佢知死， 然后等我平平安安翻嚟嘅时候，我就锯咗佢。你睇唔睇到？当佢讲呢一啲真实嘅说话，指出王嘅错，佢得到嘅唔系赞赏啊，佢得到嘅系乜嘢咧？系被王嚟带去虐待。所以今日我哋要嚟带去为公义，或者为时代发声，唔好谂住好伟大，随时都会死嘅。所以有啲人咧叫我哋静默啦。正如头先我所讲，你而家喺美国，你话放纵情欲系错嘅，同性恋系唔啱嘅，我谂你即刻俾人哋话你系食古不化，话你错。近期有一套嘅电影，我唔知系应该喺美国上映嘅，美国电影嚟噶，叫做《守护新闻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套电影，喺 Netflix 嗰度咧，我唔知道有冇话叫英文咧，好简单咋 ，Mr. Jones 有冇人睇过？喂，好值得睇呢套电影，真人真事改编，系讲一个嘅记者，佢好年轻，佢就嚟带去俾希特拉啊。邀请上去佢架飞机嗰度做专访、哦，好啦，咁出咗呢篇新闻稿之后咧，哇！这个记者即刻咧备受重视，英国嘅首相咧都揾咗佢嚟带去做佢嘅顾问，于是佢又被邀请咗去苏联嗰度咧，就嚟带嗰时苏联咧就话有改革，咁咧就人民活得非常非常好嘅，有好。好多嘅傳媒都嚟帶去幫手吹噓，咁咧就建立咗呢個所謂嘅烏托邦。咁啊，佢但係就唔想淨係俾政府俾啲新聞稿佢，佢就想去約當地一啲嘅人嚟見面。但點樣知嗰啲嘅當地想見佢嘅人嘅記者俾人殺咗。後屘佢擺脱咗嗰個嘅即係監視，走咗去烏克蘭裏邊嚟帶去了解當地嘅情形，發覺到好恐怖。原來將好多嘅食物交俾西方換取錢，然後嚟帶去裝做軍備，好多人餓死。但係佢想報導呢啲，但俾人哋捉咗，跟住要挟佢，佢話你哋英國有七個嘅人犯咗事，而家喺我哋國家嗰度。如果你報導呢啲咁嘅事，佢嗰七個人就會死啊！佢就結果唔知點算好。但後屘佢翻去同首相講。但是首相為了那個的經濟的利益都阻止他你帶去報導，終於他找了另外一個人幫手出版，就寫了這些的新聞、但是呢就呢他的報導就啟發了大家很出名的了，就是一位叫做奧爾威爾，他創作了一個極其的極權的寓言小說，就叫動物農莊，是不是咁嘅時候就係俾呢個人有啟發咗。後屘佢去蒙古嚟，但係佢想報道啲嘢，30歲俾人開槍打死咗。所以你留意到，原來當時咧同有一個人咧，佢係攞咗乜嘢咧？佢係攞咗獎嘅。咁呢一個咧就攞咗普立茲獎嘅記者，叫華特·杜蘭迪，但係佢依附權貴，為呢權貴名羅響度。咁咧讚賞蘇聯，哎呀改革好成功，結果佢反而榮華富貴咯。佢報導真相咧，佢就被殺。呢套電影我唔知 Netflix 有冇得睇啦。大家記住 ，Mr. Jones 係美國拍嘅，係一套好好嘅電影，唔會話好多咩動作場面完全冇嘅，但係好真實。呢個就俾我睇到原來咧，你作為一個守望者，你要指出嗰個人嘅錯咧，你係困難嘅。好，第二方面。守望者的工作咧係好沉悶嘅、哦，咁點解咧？佢要喺守望樓上邊望住，但出邊嘅景色係冇點樣轉變嘅、哦，但你又要警醒、哦，喂咁先至辛苦、哦。我有一啲嘅會友，中年以上，以前做老闆嘅，但你知而家香港經濟非常差，好慘啊！佢以前咧就賣酒嘅。咁但係呢年零兩年嘅時候，仲邊有走埋啊？即係乜嘢都冇。而家香港你知唔知最新係乜嘢啊？連年宵市場都禁咗啊！今日啲花農就話炒落我幾百萬咧，嗰啲嘅花唔知點樣攞出去賣啊！但係我哋嗰個嘅即係局長咧，真係不食人間煙火。佢話：唔緊要， 冇嗰個嘅花市行咧，你可以喺街市嗰度賣花，你明唔明啊？即係支持佢唔住。OK， 好啦，佢咧就冇辦法再做老闆，但佢肯放低自己，我勸咗佢一次，佢走去做咩咧？佢走去做 secure 啊，即係嗰啲看更啊。後屘我關心佢嘅時候，你知唔知講咩啊？佢話我哋每日都做，可能係8至10個鐘啦。但係其實唔同嘅地方係好唔同。佢話我好中意做咩咧？商場裏邊嗰啲看更。佢話因為點解咧？商場人來人往，有陣時你睇到好多人啊，古靈精怪噶。哇！嗰啲鬼咁肥嘅人咧，就著件細碼衫，嗰啲肥肉擠曬出嚟啊，咁樣啊。哎呀，好鬼好笑噶咁樣。咁我話你覺得嗰幾個鐘頭好快過。佢話最慘就掉咗係咩咧？工廠大廈夜晚黑要巡工廠大廈，但係嗰度係點樣啊？係咪冇人噶嘛？好靜噶喎！以前就可以黑眼瞓，而家冇噶，而家要咧去嘟計，要類似嘟卡咁樣。佢話嗰8個鐘頭好難捱，因為係冇人啊！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啊？原來有陣時你要喺一個嘅工作環境裏邊冇改變，其實係好沉悶嘅，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咧，絕對唔容易。仲有你嘅工作係困難嘅，因為正如我所講咧，就係你要警醒，絕對唔容易。仲有守望者，佢係要點樣咧？佢承擔嘅係個人嘅責任，係個人嘅責任，但係佢嘅責任咧，卻係影響緊佢嘅同胞。嗱，如果佢冇發出警告，見到敵人嚟嘅時候咧，佢就失職嘅，就好似而家香港嗰條法例咧，如果嗰啲石 Q 咧吸眼瞓咧係失職噶，可以嚟告佢嘅，你知唔知？好啦，咁所以佢就話到咧，但係佢唔能夠去迫使嗰啲嘅市民一定聽佢嘅警告之下，會去準備，會去回應，會去逃走，或者會去嚟但係去抗敵，冇嘅喎。咁如果啲市民唔聽佢嗰個嘅警告咧，佢係冇辦法去改變嗰班市民嘅。咁所以你留意到，原來佢個人嘅責任係同佢嘅工作係影響緊周遭嘅人。而呢段經文咧，亦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係咩？唔好俾預計嘅效果影響咗我哋嘅工作。咁係咩意思呢？如果你話：，唉，呢班人冥頑不靈嘅，我就算點樣叫佢哋咧，佢都唔聽噶啦。咁啊，不如慳翻啖氣啦。我都費事警告佢哋啦，佢哋一定唔聽噶啦。經文係點樣咧？我不如大家一齊嚟帶去睇呢段嘅聖經，以西結書33章第6節，好嘛？33章第6節，好，我哋一齊嚟讀出嚟，有冇？預備，1、2、3。咁有一個人咧開咗個麥嚟讀，咁等我聽到，我又可以乘機飲水，好嘛？好嗱，再嚟個，咁啊，阿邊個 Alex 啊，同我讀好嘛？好，33章。 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 嗱，睇唔睇到啊？如果你係一個守望者，你明知嗰個人衰啊，你預計佢唔聽啦，係無謂講啦咁樣。咁嘅時候咧，佢話都係啊，嗰個人抵死，但係你有責任，我要追到你嘅責任。呢個又勾起我一個嘅感受。頭先我講今日係我爸爸離開世界嘅日子啦。咁我爸爸第一次正式即係較為嚴重嘅病咧，係應該係喺即係2006年嗰段時間。係啦，2006年，咁咧就我去咗柏霍街大文新密碼，咁喺蘇格蘭添，點知我爸爸就有病入咗醫院，咁但係後屘佢好翻啦。我好記得我約佢出嚟嚟傾偈，我又出嚟傾偈，我同佢講：我話爸爸，喂，你睇下我哋啲細佬妹全部離曬婚，冇一個完整嘅家庭。我話阿爸，你做爸爸嘅都要教下佢哋，叫佢哋唔好嚟，但系去亂嚟啦，好唔好啊？咁樣，我爸即刻話我點教啊？咁大個教咩啊？做邊一教啊？我好記得我講嗰句説話，我同我爸爸講：阿爸，我年紀都好大啦，但係你都係我爸爸嚟嘅。 唔可以啲仔女話大咗，唔通你就失去咗你爸爸嘅身份咩？我話可能你提佢哋，佢哋係唔聽，但係我覺得你都係要提咯。呢個做父親嘅責任嚟噶。咁我婆仍然死撐喎，嘿，有邊個男人唔風流嘅？你話有咩貓唔食魚啊？咁我又同佢講，熊貓咪唔食魚咯。咁呢個係真嘅喎，係咪先？咁嘅時候，後屘我同佢講，我話。我哋屋企每一個結婚出嫁嗰啲，或者娶新抱嗰啲，你都乜嘢都做曬嘅，揀日子揀時辰，又要上頭，又要呢樣嗰樣。但係我話而家點樣？所以唔係佢哋你所信嘅神幫到你。我今日我嘅家庭係好幸福，我一家人好好，係因為我嘅信仰影響緊我。所以我同我頭爸講，你一定要去教。啊，呢個就係個原則。係有可能。你教啲仔女，啲仔女已經好大個，佢睬你好多餘。但係我哋仍然要做呢個守望者嘅責任。我哋唔可以輕信。喺香港有一句説話咧，喺呢兩年三年裏邊咧，係振奮到一啲人嘅心嘅。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句係乜嘢咧？唔係見到有希望，你先借去堅持。係因為我哋堅持之下，我哋先係見到希望。嗱，呢個係好重要。即有啲人就話：，唉，而家環境好惡劣啦，算啦，收聲啦咁樣，絕對唔係。神一早已經話俾我哋聽，當我哋咧嚟到去做呢為神做工作，絕不容易嘅喎。我睇翻以西結書第三章嘅第五同埋第七節啦，好，第五同埋第七節，我咪請阿 Tony 同我哋讀出嚟啊嘛 ，Tony。 你奉差遣不是往哪里説深奧言語難懂的民哪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以色列家卻不肯聽從你，因為他們不肯聽從我。原來以色列全家是各堅心硬的人。 呢度好清楚講，佢話你去啦，但你留意呢班人咧，係唔肯聽你講嘢噶。你去見嗰啲人係你自己同胞，佢哋聽得明你講嘅嘢，但佢唔會聽入耳啊。佢話呢班人係咩？牙堅心硬嘅，係唔會聽你講嘅。啊！呢個一個問題喎，明知呢班人牙堅心硬，唔聽先知嘅説話，神都要先知去講，咁即係玩先知咩？而家係咪同先知有仇啊？一陣間我哋會再探到呢個問題。好啦，呢一度俾我睇到，即係話我哋盡力去做嘢。有陣時我哋唔好預計呢個後果，但係有陣時呢啲後果唔係到你去諗嘅。我舉一個例，我都好多時被邀請去講報道會嘅，我好記得好多年之前，我去一間中學叫武德中學，係喺將軍澳嚟有講報道會，晏晝3:09喎。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咁我就問啲老師，我早咗去，我話今日負責講，即係我有報道會啦，係中六、中七噶嘛，我想問一下啊，佢哋而家係自愿嚟邀請佢哋參加，定還是係一定要去嚟參加嘅？咁老師話一定要嚟噶，我心諗死咯！你逼啲學生嚟，仲有喎，係放咗學咧嚟都係去參加報道會。你讀中學你都知啦，係咪先？如果上緊堂嘅時候參加冇所謂啊，喺度讀瞌眼瞓啊嘛，係咪先？但係而家竟然係放咗學之後係留堂聽講道喎，仲有呢班係中六、中七嘅咯，已經聽咗5年嘅咯，仲邊有機會講啊？佢點會有機會信呢？我知道今次挑戰大咯，可能唔理啦，照講啦，神係求你憐憫啦。點樣知學校嗰個禮堂出面就係球場？我唔知啲學生嚟玩嘢啊，定係有意定無意？我講喺度，突然間 bang 咁樣道門，我彈開咗，有個足球碌咗入嚟，跟住有4-5個出嚟，嗨咁樣執翻個波走喎。我心諗唔好玩啦，大佬，我講緊道，我哋咁樣噶，咁啲人望住出邊，我話好冇癮啦，已經即係完全聽到係咪？閂埋道門，講唔夠10分鐘。砰！又嚟多次喎，我搞錯2次，我知道今次死硬，實唔會有人信啦。原來我都要面子嘅，你知我做乜嘢？我就後屘呼召嘅時候，過去咧對住中學生呼召，我係會點樣嘅咧？好，請大家低頭禱告。如果係邊個人心裏邊有感動嘅，請你舉一舉手俾我知道，你就可以放低手噶啦。咁咧，大家低頭，唔好望人，唔好望人，即係叫啲人唔好嚟，但係佢俾壓力對方啊嘛。你明我意思啊？咁嘅時候，啲人錫舉完手放低，咁哎呀都感恩啦，咁樣係咪先？ 但我只是今次这班中六中七的听到这么多年了，又逼着要来，但是他听到了，放了还要留堂，还被人家踢两次足球入来的，所以死硬。于是怎样？我改变策略，其实为自己留后路的人说，有哪个你愿意信耶稣，承认自己有罪的，你走上你台那里告诉人家你信耶稣。我预咗冇人嚟嘅，咁跟住我就可以同啲老师讲，嗰啲学生咧怕丑啊，所以唔嚟咯。咁咪我下台阶噶嘛，你明啊？原来我都有软弱嘅，但我冇谂过咯。我哋边个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你愿意就你行上嚟台啊？竟然有六七个人行上嚟，其中有一两个仲流住眼泪，你都系去承认自己嘅罪，接受耶稣做救主。好肯定不是我的功劳，是神的工作。你明白，有时候我们太多预计，你已经不行，这个可能得，这个乖一点。你不知道圣灵是怎样做事，你不知道人的心是怎样，所以我们不要看表面。有时候我们就会预计某些，于是我们不做咯。神说你这样是失职的。是啊，这帮人是不听，但你不去警告呢，你是会受罚的。所以今天这个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怎样？原来我们个人的责任是有团体那个特性在当中的。我们个人是负责，是要向团体来带去负责的。所以呢，我们是很沉重。那好像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即是说你一个人做的事可能是影响到周围的人。最简单举一个例，香港搞到今日这样，是因为一个人嘛，你记不记得？是一个人叫陈同佳，在台湾杀了一个女朋友，喂，关我乜事啫？他女朋友我又不识的，对香港很多人讲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回来香港，好了，香港就说要我要来带去怎样呢？为这个女仔申冤。于是我们的政府林郑就提出这个叫送中条例，送他去。但是要怎样？就是不是只是给台湾立了条例，就是送回中国又可以这样。于是很多市民就反对，结果不需要代哥讲，就演变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原来因为一个叫陈同佳在台湾杀了人，就因为我们的特首要来到推行这个送中条例，100万人、200万人上街，但是都不去听的时候，结果就一路引致到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原来我们个人的行为可能往往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很简单，我们看一看一段的经文，罗马书14章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带去看，好不好？好，今次呢我们都是继续请 Alex 和我们来读，好不好？14章第13节。 罗马书14章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这里很清楚讲，就是我们要小心。特别呢，我想我们在外地，如果华人圈子里面经常都是在酒楼见面的，如果我们经常都在背后批评人的时候，有些人不敢回教会，哇，不要搞啊大佬，我回了九第时轮到他在背后啄我了。原来我们批评可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仲有第九节里面佢点样讲咧？林前8章第9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嘅自由就会成为嗰一啲嘅软弱嘅人嘅绊脚石。嗱，系咩意思咧？我举一个例。我喺大埔咧，好多年之前住一个地方咧，系啲唐楼嚟嘅。我唔知打车喺丁角路嗰度，我哋对面有一间戏院噶，对面有一间戏院。咁咧有一晚咧，我竟然可以早翻屋企，9点钟到翻到屋企。我睇睇，喂，横掂咁早翻屋企，今日又冇乜特別嘢做，不如我哋睇戲啦。對面一套電影，呢套電影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嘅，叫做《黑玫瑰對黑玫瑰》啊，阿馮寶寶、黃韻詩啊，即係阿梁家輝做嘅，叫咩啊？咁我嚇睇呢套戲唔好啊！我睇睇話，套戲有咩問題啊？笑戲嚟嘅嘛。我係啊，呢套係笑戲冇問題。不过间戏院有问题，真系行过对面马路嘅咋，行唔使10步路啊，到呢间戏院噶啦。因为呢间戏院原来一路以嚟咧都系做啲咸湿戏嘅，咁啊，但系咧耐不耐就换套正经戏，涉期涉不两日。嗰日仲系最后一日，如果我睇9点半嘅时候咧，就大件事啦。我睇完出嚟揽住师母咁嘅时候，点不知啊啱啱换咗上边，哇，咸湿丈夫淫贱妻， 咁嘅时候，哇！啱有人经过见到嘅时候，咦？我做乜牧师同埋师母揽住，仲夹夹夹咁笑住出嚟睇咩戏啊？哇！咸湿丈夫淫贱妻，哇！呢间教会真系唔过啊，真系唔好翻呢间教会啦。佢走嚟问我都可以解释噶嘛，佢唔会问噶嘛，就背后唱我噶嘛，你明我意思啊？即系话嗰套电影其实冇嘢，但系好可能我做一啲嘢，无意之中影响咗人，于是我宁愿点啊？放下我呢个自由，免得成为别人嘅绊脚石。所以呢度系好重要。所以今日我哋系需要嚟到去知道。我哋唔好隨便放下半腳石，但又要小心喎。我哋用聖經唔好一竹篙打曬船人喎。你諗下，當日耶利米指出君王嘅錯，要我哋投降巴比倫，佢叛倒好多人噶。啲人覺得佢通翻賣國。你諗下，耶穌喺聖殿擁冧啲台凳，邊啲牛羊趕咗出嚟，又怒目嘅去鬧嗰啲嘅人？點解你嚟到將神嘅殿變成為賊窩？你諗下，耶穌做呢啲嘢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哋批評？又話自己係神嘅兒子，你睇下咁亂嚟嘅，擁台擁凳啊咁樣，耶穌會拌到某啲人咯，某個程度可能係會嘅，但係佢會知道呢個係為真理而發聲，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我自己好強調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我講一個節目叫《永善亂談》咧，都可能會俾人哋嚟批評，但係我仍然要去反省同埋堅持。好啦，求神你有帮助我哋，可唔可以跳落去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哋一齐嚟读出啦，好唔好？我哋一齐嚟读出。好，请阿 Tony 同我哋带领住我哋读呢段经文啊嘛，预备，一二三。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我谂大家都好容易做到。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向众人忍耐。刚才讲到之前，我看到几个的信息，我未看完都很感动。因为今晚很多人出席的安息礼，因为刚才我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后来讲讲，我都喊了几次，我讲不下去。是我的会友安慰回我，就是叫我，哎，牧师不要那么难过啦，就是那些这样。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是容易。但你有没有留意第一句是什么？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个就是难了。喂，不关你事啊，走去费事讲那么多东西啦，费事被人争你啦，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要承担这个守望的责任。以色列书第三章第七节很清楚讲，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都是额坚心硬的人。神一早已经讲了这帮人是不会听我讲的了。那么动力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原来作为一个守望者的动力是什么？绝对不是来带去讲一些普普通通彼此相爱，这里我懂讲，但我不会只是讲这里咯。这些是隔靴搔痒。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是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现在要得到人的心呢，对还是要得到即是神的心呢？如果我只是讨人的喜欢，那我仍旧是什么呢？你都是去不是神的仆人来的。所以今天我一定要站在神那边，你都是去宣告。那你留意到以西结先知当他去讲提醒警告的人呢，那人是不睬他的，只是拿他那些东西来带去分析。我看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三十节同埋第三十三节，好冇？好，三十节同埋三十三节。好，我哋请 Alice 同我哋 ，Alice 同我哋嚟读呢段经文啊嘛。 OK， 三十三章三十同三十三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看啊，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原来班人呢，将以西结先知讲嘢当佢唱歌，喂，听下讲啲乜啦，睇下噏啲咩嘢啊，睇佢讲啲嘢中唔中啊。咁嚟带去轻视、藐视佢。但系神仍然讲：你要，你唔使惊。呢班人系牙坚心硬噶嘛。我哋睇一睇第三章嘅第七节同埋到第九节。 大家听我读出。原来以色列全家都是额坚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叛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神话到你放心，虽然你班人好顽梗，但我比你有力量。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忠心努力的来带去为我工作，不要只是单单注视表面的果效和结果。最后结束之前，我想问大家，我曾经问过一些问题，神都说这班人额坚心硬，不肯听他讲，那为什么神仍然要以西结去讲呢？是不是对以西结有仇呢？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因素。原来神是爱。我们看一看第33章第10到第11节作为结束，好吗？我们很想大家一起来读出33章第10到第11节，我请Tony带领我们来读，好吗？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起越恶人死亡，唯起越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你看到这里是神的情深款款，神很爱这班人，明知这班人额坚心硬，但神仍然的叫先知去，希望救得一个得一个，可能万中都有一个肯回转都好啊，死马都要当活马留意。原来神就很爱这班顽梗叛逆的子民，所以神循前说，你们说自己不行，不是的，只要你肯悔改就可以了，恶人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而活吧，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何必死亡呢？正正因为神爱这班的人，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可以怎样呢？我们可以来带去回应，我们就可以来到靠着神的力量来带去宣讲，不要理我们做得怎样，未必有即时的果效，但是深信当我们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神会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原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守望者，我们有好的操守，我们不要放下绊倒人的物品，但我们更加要好地守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都要守望教会，为着我们教会的领导，我们的执事，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提供意见给他们，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哪些人有软弱犯错的时候，我们有智慧地去劝去提他，我们要守望这个社会，美国现在都是在两个总统交替中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小心，我们不要有那个偏差激烈的行动，我们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为香港来祷告，我们要守望，今天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能够做得好的时候，神就必定会祝福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愿意今天这篇的信息成为大家的帮助。咁呢个一月啦，下个月我仲未定到，我仲未睇，我应该会定到噶啦。我哋几时嚟带去分享啦？但我谂住下个月咧就应该近农历新年，我会讲一篇道系好特别，叫牛年话牛。我每年都按个生肖嚟到讲道嘅，冇理由俾嗰啲咩堪舆学家讲晒噶嘛，系咪先？同大家计一计牛年嘅运程系点样，好冇？好嘛，下一次咧同大家嚟带去分享好吗？